是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话说呢，在上一期呢，我们邀请了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讲解啊《灵枢经天年》，也就是《黄帝内经》的第54啊。今天呢，依然有请的是徐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说，很多人呢，他觉得心脏嘛就是一个跳动这个崩压的一个地方，换了这个心脏起搏器之后，哎，就失神了。为什么会失神呢？这个留着一点悬念。 这就是说，我们说心藏神，心怎么跳？ 对 啊，多心啊，我们号脉的时候号第一号心率， 对， 那个率就是率领的率， 对， 就是说一分钟跳多少下。另外要号什么呀？心，那个心率，纪律的律， 嗯， 就是其实它的一个节奏 律动， 哎，律动。所以这个的话呢，人靠先天的神明去调，我该做什么工作了啊？见到美女了，心情激动了，他跳多少节奏？跑步时候多少节奏是吧？休息吃饭时候多少节奏？他会自主的调节。你安上起搏器呢？ 哎，您怎么？ 他就是按照人为设定的那个频率去调动。 哦、 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心不光是在跳， 还在干嘛呢？ 心还会颤。心还会颤。 你们学西医以前也学过一点点西医对吧？ 防颤， 对啊，颤。 哎，就说你号有的人的脉以后，你能感觉到它不是这种 up and down， 它是左右的，还会颤。这种人都受过大的惊吓。 所以说，有些人说一号脉说，哎，您昨晚吓着了。 嗯，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对， 原来是从这地方出来。 都是对神明的干扰。我们中医有句话叫“怒则气上”。 嗯 啊，恐则气下，惊则气乱，那个乱是乱什么了？ 就是颤， 乱到了神明了。我有个病人，我一号他脉，我说你这个脉颤得厉害，我说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大的惊吓？他说徐大夫，撞过一次车，我差点过去。从那以后就落下这么个病根。 那像这种情况，你通常怎么调呢？是调神的问题了？ 就要调神了， 对， 就调那个神，就调那个节奏。所以这个呼吸微徐讲的是个节奏。在呼吸微徐的这种状态下，你知道吗？ 啊， 那个气啊，就能按照健康状态，就好像那一个波浪一个波浪打得特别远。 嗯，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为嘛。你不要去干扰它，你自己的身体它有一种智慧。 哎哎哎哎，我们上物理的时候都学过长波啊、短波啊，是吧？这个下面一句话叫气以度行。 嗯， 哎，就是说我们的气的流动，它也有一个波浪，有个节奏。在呼吸微徐这个这种推动下，那个《道德经》管这种呼吸叫驼越。 嗯，哪个 驼越？驼越是就是风箱 啊。 你小时候拉过风箱没？ 看过， 看过。 炸过那种那爆鼓那种炸的， 哎，一个木箱子， 对， 中间一个木挡，就装都是鸡毛， 嗯， 然后你拉风箱，拉风箱外面空气进去， 嗯， 然后你一推风箱，这口闭合，那口开，然后就打到灶里边。我小时候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 啊， 后来咋有了那个电吹风机以后，我就解放了， 嗯， 那叫驼越， 啊， 驼越就是这么一鼓，一吸气一压，一呼气一压， 嗯， 这个是个我们说的身体的第二个动力， 嗯， 心脏给一个节奏，然后呢，肺给另一个节奏。这种心和肺啊，它本来是个相克的， 嗯， 火克金嘛， 嗯， 当你心情特别激动的时候，你这个肺的呼吸就跟不上，是不是？ 对， 所以呢，当你这个呼吸微徐的时候，你进去这个气啊，吸进去这个清气， 嗯， 就能走得很远，渗得很深，这就叫健康。 哎呦， 如果你呼吸浅、呼吸短、呼吸急促的话，身体就要出问题。 所以人家学量子物理学的都说，生命就是一个波嘛， 就是个波。而且这个踩着点儿很重要， 对 啊，我们经常说一步错步步错， 炒股就是炒波段， 包括开车改个红灯底下都是红灯， 对对对对对。我们以前认为这是偶然现象，其实就是整个点上不对， 就没踩着那个点儿。 所以呢，这个呼吸微徐，气以度行， 嗯， 六腑化骨，津液不扬， 嗯，真好听，就像一首其实汉赋。 对 啊，我们这四六句这种句式都是汉朝的， 对， 读起来真是很好听。 嗯， 六腑化骨， 嗯， 请问什么叫六腑？ 就五脏六腑嘛。 嗯，所以他这儿讲六腑，我们指六腑是什么？ 胃 啊， 小肠、 嗯、 大肠、膀胱、胆、三焦， 嗯， 六腑化骨。 化骨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东西是本来是个骨，后来就被人体吸收，猪肉化人肉，是这个过程？ 不是吸收，吸收是谁干的事儿？ 是脏过呢？ 是脏干的事儿。 哦，化骨是分解的过程。 化是分解转化的过程啊，你把这个猪肉变成了大块变小块，变成乳糜、 嗯、 啊，这叫消。 嗯， 消完了以后呢，又把它分解成什么氨基酸， 嗯， 氨基酸再重新组合变成人的那种蛋白质的结构 啊、 这叫化。 哦， 是性质的变化，消和化嘛， 对、 啊、而我们以前讲的叫五谷为养， 对， 想养你的筋，我们整天说吃饭是吃五谷的， 对， 菜和肉是下饭的， 所以广东人叫送嘛。 对啊，现在人改了 啊， 吃菜吃肉不吃饭， 对，饭是为了让这个菜没那么咸太油了， 所以是前面讲了五脏兼顾 啊， 这面讲了， 对， 你能够把外界给你的那个骨， 嗯， 转化成你的筋、 嗯、 你的气， 嗯， 这是维持你这个健康和长寿的必不可少一个条件。说起这个化骨，很简单，举个例子啊，我们嚼馒头 啊， 哎，吃一口馒头觉得甜， 这个东西是化骨， 这就化了。为什么呢？唾液里面本身就有一个 酶， 酶， 对， 唾液淀粉酶能把这个多糖的淀粉转化成单糖， 嗯， 多糖不甜， 嗯， 单糖甜， 嗯， 哎，当人饿的时候吃口馒头，哎呦，吃出甜味来，好，能化骨。 所以呢，再提醒大家一下，要想知道自己健不健康呢，早一天拿一碗米饭或者拿个馒头呢，好好的嚼一下，感受一下它的甜味，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早已久违了那样的快乐。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郭学堂。 体液究竟在身体里起着多大的作用？ 这个精和液如果是一潭死水的话， 那就是不健康的了，很危险， 不健康嘛。 中医保健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好多人说你们中医治不了病、 嗯、 啊，你们保保健还行啊，行吧，你这么说也行，但是那保健思想是什么？就这儿。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第六讲，梁冬对话徐文兵，为您解开长寿的奥秘，教您如何才能颐养天年。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讲到吃馒头的问题。 大家老说消化消化， 嗯， 其实消是消，化是化， 对， 这个化呀， 嗯， 真是能把这个异类化成自己的同类， 对， 老百姓说不是自己身上肉长不住啊， 嗯， 很多人说啊，我吃这个吃那个，我说你怎么不关心你能不能化得了它？ 对呀、 啊，你要化不了它，那吃进去都是毒药，是不是？ 对。 啊， 而且呢，就 是最容易化的就是五谷。 嗯，所以呢，还是平常多吃点饭，是吧？号称多吃几碗干饭，是吧？ 嗯。 啊，六腑化骨，津液不养，这个津呢是天津的津。 嗯。 津液不养，我想请问呢，这个津和我们通常讲的那个米字那个津有什么不一样？ 啊，比较粘稠的我们叫液。 嗯。 啊，比较清晰的我们叫津。 嗯。 啊。金和液都属于那个米字旁加个清，那个精气神那个精，都归于它。 哦，像。 而这个精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精气神那个精，它还有半固体状态。 哦。 你比如说脂肪， 那也是精。 那也是精，骨髓、脑髓， 嗯， 这也是精。 嗯。 所以由半固体转化成液体， 嗯， 就变成了金和液。 嗯。 金和液呢，比较粘稠的，我们叫血液。 嗯。 啊，比如说唾液。 啊， 所以当你六腑能化骨， 嗯， 六腑还有什么喝进去的水、 嗯、 也能把它转化成自己的 体液， 这样呢加上你的肾精， 嗯， 和你吃的五谷之精都变成了什么精和液，这个精和液如果是一潭死水的话， 那就是不健康的了，很危险， 不健康嘛， 对， 可爱的是这儿说一句话叫精液不养， 不养就是那种气运阑珊的，渗在全身的那种感觉啊， 布，什么叫布？ 就遍布嘛， 分 布的遍布嘛， 真是， 这平均分配。 对，我们以前说恐怖。 对呀、啊，恐怖，看恐怖的布不是这个布， 就是这个布，加个竖心。 对呀、啊，那恐怖的布是什么？ 恐怖的布就是那种恐的感觉散布到全身。 哦，甚至是整个空间里面。 哎，这个本来恐是心里面发紧。 对。 先恐后布、 啊、 一下颤栗到全身，那叫布。 哦呦， 津液不扬，就是说你这个肾经啊，就是六腑化骨以后，就是老公在外面挣了钱了 啊， 交给老婆 啊， 老婆一吸收就是脾 啊， 脾干嘛呢 啊， 把它输布到全身 啊，买出各种 LV 包 散布到全身、 啊、 哪需要 啊 你比如说眼睛也不干，鼻子也有粘液， 对 啊，这个不是鼻涕连天，它有粘液的滋润， 嗯、 这样你吸进灰尘，哎，把它粘住， 嗯， 唾液里面，哎，一漱口或者待一会儿，哎，唾液满口，津液润泽、 嗯， 哎，这就是给你输布到全身，皮肤也是啊， 对， 很湿润， 嗯， 我看现在人都用什么保湿液从外面弄，你如果津液能够布阳的话， 嗯， 您的皮肤就是润润的。 对 啊， 想不润还不行， 想不润还不行。还有一个最关键是什么？水的性质是什么 啊？ 往下走。 对 啊，水是润下。 对， 它的本性是往下走。 对，火是炎上。 对，那我们全身，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这个正常的功能的话，它就是下面水肿，上面干。 对， 所以它后面用的是叫什么？阳。 对。 就是能把这个水 啊 就好像我们这个从地下抽出来，然后唰扬出去， 对， 就是抬高了，布扬就是让它输布到高处，这叫布扬。 所以一个人的头发要是干的话呢，那说明身上这个水气的布扬功能不 对啊。倪老师，倪海厦不是说吗？ 对， 好多人说我头发出油不好，倪老师说，哼，得癌症的人才头发 干的， 是干的，确实是人到临死的时候吧。头发全跟那过静电一样，一根根直直愣愣，特别干，特别燥。 哦， 所以现在头上出油，说明你还健康， 还可以是吧？ 精液还在布阳， 是精液布阳，各如其长，不能长久。哦，我觉得这句话很厉害，各如其长。 对啊，其实这各如其长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五脏就该兼顾，是吧？ 嗯、 六腑就应该传化， 嗯， 是吧？各如其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 故 能 长 久。 所以 这句话我建议大家写下来念一念啊，这个注油一下。 这一段呢，基本上来说又把一个人能够这个内在的系统能够让他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其实这段话就是我们中医保健的 根本， 根本。 对 啊，你说我们中医说，好多人说你们中医治不了病啊，你们保保健还行啊，行吧，你这么说也行，但是那保健思想是什么？就这。 嗯嗯，所以呢，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面相与寿命密不可分，其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 楚王好细腰，宫中都饿死， 很多女主持人都这样 来追求一种病态的东西，把自己的寿给折了。 人们如何才能长寿？又有哪些人天生长寿？ 所以是一个是通天气，一个通地气，这个天气地气一合长寿。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第六讲，梁冬对话徐文兵，为您解开长寿的奥秘，教您如何才能颐养天年。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灵枢经》天年第54，各如其长，故能长久。好，下面就讲了，皇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自知呢？”啊， 上一段呢，皇帝问是普通人， 对 啊，就是大家基本上能活个寿啊，60或者60多， 嗯， 怎么保证？ 嗯， 皇帝这段问的是什么？特殊人， 就是那些活百岁的人。 哎，就是说。哎，在这个普通人群的里面还有一些人、 啊、 那些人能过百岁啊，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秘诀吗？ 其伯曰：“使道岁以长，积强高以方。”来，这两句话，道岁以长，道是什么？ 是这样 啊。 其伯说， 嗯， 从面相上 或者说从遗传上， 嗯， 这些人就跟你们不一样， 这样子， 对， 就你在街上看得出来， 哎，就是说这些人的有之所以能受百世而死，他们的遗传， 嗯， 就是说那个鸡和楚， 嗯， 就比一般人强， 嗯， 那从哪看出来呢？第一，这些人叫屎道岁已长， 道和岁分别指什么？道是鼻道吗？ 就是指我们的鼻子、 鼻腔 啊，就是说这些人的鼻腔啊，比一般人要深要长。 隧呢？ 就是说隧，就是隧道。 哦， 就是这个鼻腔，就比别人深长。 所以那种鼻子长的人，鼻梁高的人， 哎、 相对而言比较容易长寿。 相对来说容易长寿啊。 啊，使道隧已长，鸡强高以方，这什么意思呢？ 鸡强是指哪？ 鸡强，这不刚才鸡是那个地底下的吗？ 啊，地基。 墙是那个地方、 墙是在地基上面垒起来那个墙，这个鸡墙在脸上的反应在哪儿？两颊。 哦，这个叫鸡墙。 嗯，听过说过一句话嘛， 啊、 这人天庭饱满， 地阔方圆， 地阁方圆。 哦， 地阁方圆就是什么？鸡墙高一方。 哦，说的是这个东西。 对，尖嘴猴腮、尖下巴人不大容易长寿。 那还有很多女青年本来还挺宽阔，夸夸夸 啊，那就叫折寿嘛， 四个人可以 折寿，叫楚王好细腰，宫中都饿死， 很多女主持人都这样， 追求一种病态的东西，把自己的寿给折了。为什么鸡强代表的是什么？就代表我们的胃 啊。 我说过这个夹车， 对， 一咬这咬肌高点叫夹车、 嗯、 叫下颌关节、 嗯、 我们咀嚼啊、 嗯、 吃饭那个功能都在这儿， 嗯， 所以他这个肌强高以方的人是什么？消和化的功能强， 哦， 能够很好的把后天那个五谷转化成你的精气神，你后天得到充盈的滋养也行啊。所以你看这两句话很简单，但是说了两个事， 嗯， 说了个什么？鼻子通的是什么？ 嗯，通的是气嘛， 通的是气， 嗯 啊，就我们写这个气， 嗯， 鸡强高以方吃的是什么？ 精 米， 是米嘛？对， 上面一个气， 下面一个 米，第一个米， 这才是气嘛， 整个合起来就是个气 啊。 这些人气就足啊， 对 啊。好多人说犹太人为什么鼻子高，鼻孔大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空气是免费的。 您在这儿悠一把。 所以这个短短两句话就说了，我们说道德经上说了一个古神不死谓之玄璧啊，他说那个玄璧是什么？玄就是指空气， 嗯， 璧呢是吃饭，所以是一个是通天气，一个通地气，这个天气地气一合长寿。 所以鼻子这个地方是天，嘴吃的是地，是吧？中间这段叫人中， 哎，人中，哎，没错，这个是叫人中， 天地人、 嗯、 啊，这个天地人三才、 嗯、 啊，使道岁已长，鸡强高以方，通调营卫，三步三里起， 嗯， 那意思呢？ 这也是我们说上次说到了个营卫， 嗯， 调和营卫，也就是说。在血管里流动的气血， 嗯， 和血管外流动那个胃气， 嗯， 它都是什么？第一是通的， 嗯， 另外它们俩是合的， 嗯， 所以调就是调和嘛， 对， 是吧？ 嗯， 营卫不合就会出现漏汗， 对， 啊，就是这个不停的漏自己的精气， 嗯， 但是它是又是通畅又是调和的， 嗯， 这是它保护自己不受外界侵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嗯， 啊，叫通天营卫。另外三步三里起也是我们讲的。就是检查自己病人的经络输血发现的一个体征， 嗯， 它不是病征， 嗯， 它叫体征。三步什么？我们号脉叫上中下三步， 对 啊，上步要摸一下这个颈动脉，哎， 颈动脉。 中边呢，我们摸一下手 啊， 下面我们要摸一下这个扶阳脉， 对， 三步上中下三步、嗯。这些人表现什么？起有脉、 嗯， 而且呢有一些隆起。他那气是足的， 嗯， 三里呢，有人把它解释成叫足三里和手三里， 嗯， 足三里代表了胃的消化功能， 嗯， 手三里代表什么？大肠的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也是一个化的功能。所以这三里呢，它有一些隆起，所以一看这上中下三部有脉，再一摸手三里、足三里， 起就真的， 哎，真是隆起的啊，肌肉是隆起的， 是吧？ 或者你能感觉到它那儿有气。王琦 啊，那就比较深刻了。 这一看这人哦， 你看金庸以前写武侠小说是吧？说这个武林高手的时候，连这个地方都是鼓起的，对不对？ 那练不同的功， 啊，练不同的功， 他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 嗯，所以叫三步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难得重。 嗯， 就是说，就有些人你一看他是那个脸型啊，这个眉骨啊，这个地方啊，很高，然后呢，肉呢又很充实。 有这么个比喻啊， 嗯， 就是说我们看裁缝看人做衣服啊， 嗯， 就是大眼一扫，哎，给你一量，有的也不用量，大概衣服做挺合适。 嗯， 有一些人就是什么，裁缝一看，但是做出来总是穿不进去， 什么原因呢？ 骨高肉满，这些人就是那个骨架子和那个肌肉就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些人往往长寿。 怎么个骨高肉满法呢？ 骨高肉满嘛，骨头有一种狭义的解释，这个骨指的是什么？天庭饱满， 对， 就是颅骨， 嗯 啊，颅骨它是隆起的， 嗯， 而且这个前额是什么？ 亮的， 高高的， 对 啊，我们说这个天庭饱满是这儿饱满， 对 啊，还有一个解释骨高是指印堂， 嗯 啊，这也是稍微鼓鼓的， 嗯， 这叫骨高。肉满是什么？我们肌肉是丰满的啊，不管它是发力的还是不发力的，它是满的。以前我们讲到肌肉满壮， 嗯， 是吧？都指这个道理。骨呢代表肾。肉呢代表后天脾胃， 对， 所以骨高肉满呢，就是说又代表肾精充足， 嗯， 又代表后天的那个后天之气也充足，所以这些人一看，哦，长寿的命。 对，所以呢，也不能说这个古代的这个相面术完全没有根据，其实很多的相面术呢，也来自于中医的一些基础。我们有这样的内脏，才会有这样的外在的表现，对不对？ 你有物质基础，才会有这个结构，才会诞生它相应的气血流通的方式， 对， 才会产生你的那个神或者是你的思想， 对， 它是有符合这个维护辩证法的。 对，所以呢，看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也能够知道这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不对？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国学堂，也特别感谢徐老师， 不客气， 谢谢。 再见。